我们有讲过慈悲心剩下舍， 之前我哋已经介绍过慈悲喜，今日课堂介绍舍。 那先修分盖，修慈，修悲，修喜，修舍分盖，再渐渐了解他们，那变成像一体，所有的跟解脱有关系的受，其实跟自无量心有关系。 一开始我们收集的时候是分开这样收持，分开这样收悲，分开这样收喜，分开这样收舍，之后我们慢慢的收集的时候，我们要了解它们其实是一体的。 那最重要一定要了解舍，在佛教里面就是解脱的内容。 最后很重要的，我们要了解舍，因为它是在佛教里面介绍解脱的内容。 所有的佛，不管是声闻佛、度界佛、无上佛，他们是留在什么境界？就是留在舍，什么舍？心舍。 所有的法，无论是声闻法、独觉法，或者是无上法，其实他们都是落在一个舍的角、舍的境界之中。什么舍呢？行舍。 在佛教里面，我们是讲两种舍，心舍跟受舍，一定要了解他们。虽然不一样，还是有关系。 好，佛教里面有介绍两种舍，一个是行舍，一个是受舍。 心舍依照阿毗达摩，所有的善心都有心舍。如果没有心舍，那不是有力量的善心。 根据阿毗达摩里面介绍，所有的善心其实佢都包含佢。包含了一个行舍，如果没有行舍的话，它不是一个真正的善心。 什么叫做心舍？ 什么叫做行舍？ 心舍就是不执着，可以的时候，不积极，不可以的时候，对，不可以，不可以的时候，没有无明，无明代表空尘调剂。 什么行舍呢？就是不执着于可以的受、不可以的受，对于可以、不可以的受没无明。 所以佛教为普通的凡夫，舍受就是苦，为圣人舍受就是解，就是命。 所以佛教教导，对于众生来讲，舍受是一种苦；但是对于圣人来讲，舍受是一种明。 明就是乐。 明其实就是乐。 真的乐就是明。真的明就是乐。这个不容易了解。 真正的快乐其实是明，明是真正的快乐。这个道理其实不容易了解。 那为圣人，舍就是乐，为凡夫舍就是苦，因为有舍所以无聊，还是空尘，还是调剂，所以无明，圣人就没有这种因缘。 对于圣人来讲，舍受是一种快乐；但对于众生来讲，舍受是一种痛苦，因为在舍受之中，众生会感觉到无缘、分尘。 为什么他没有那些因缘？ 为什么他没有这些因缘呢？ 因为圣人练习不断地留在心舍。 因为圣人连续不断地留在收集、留在行舍里面。 所以 知观的修行有成熟，所以留在心舍。 因为圣人止观方面嘅修习已经成熟，所以可以留喺行舍嘅受之中。 罗汉对无留门有心舍，所以他不会生烦恼，没有烦恼。 阿罗汉因为对于六门嘅感受有达到行舍，可以达到行舍，所以佢冇烦恼。 在欲界心识，在色界心识，在无色界心识。 佢哋喺欲界可以行舍，对色界可以行舍，对无色界都可以行舍。 所以烦恼不会出现。 所以无论喺咩阶段，佢都唔可以冇办法生起烦恼。 所以佛离不开心识，离不开清安。 所以佛陀系离不开行舍，离不开轻安嘅。 那这是修行的目标，不管我们怎么说明，这个目标还是一样。 其实呢个就系我哋修行嘅目标，无论我哋点样去介绍，呢个都系应该系我哋修行嘅最终目标。 那这个是无量心的舍，也就是属于心舍。 呢个四无量心嘅舍，其实就系属于呢个行舍。 它是属于心舍，因为这个心舍慈悲喜也能够成熟。 因为呢个舍受，呢个行舍，先至可以真正嘅成熟慈悲喜。 我们已经有讲过，慈对之诚，有慈嗔不会出现，嗔出现就没有慈。 我哋之前有介绍过，慈系为咗修持，或者对治嗔恨，因为有慈嗔恨会生起。 不过慈不会有相续，如果有执着，有执着，所以有慈，不过很短的时间不能够有相续。 慈唔可以相续，因为我哋有执着。如果有执着嘅话，慈就唔可以一直咁保持。 如果持有执着的人，那他就会变成爱，爱代表烦恼在佛教里面。 如果慈心有咗执着嘅污染嘅话，佢就会变成爱染。 不过没有烦恼的爱，也就是慈。 不过冇烦恼嘅爱就系慈。 没有烦恼的爱，是好像母亲，我们念那个《慈心经》，好像母亲招呼他的自己的一个儿子。 冇烦恼爱，就好似慈心经、慈悲经介绍，就好似一个母亲照顾佢唯一嘅细路。 他心生慈悲来招呼他， 佢愿意牺牲自己去照顾呢个佢唯一嘅细 这 路。 是没有烦恼的爱。 呢个系一个冇烦恼嘅爱。 那因为我们有这种没有烦恼的爱，所以我们能够修备。 源于呢个冇烦恼嘅爱，我哋先可以继续咁样修呢个悲。 悲有悲，所以不能够有害心。 因为有呢个悲心，所以我哋冇害心。 不过这个没有害心的障碍就是自命，self-pity。 呢、这个冇害心嘅对峙， self-pity 自 自己自问， 是吗？所以悲不会有相续，如果有自命，self-pity。 呢、这个悲心唔可以持续，唔可以保持，因为我哋有自问。 吃跟悲在一起， 吃同悲放在一起的时候。 一些大乘佛教的论点说明为真见，这是大乘佛教的看法。 喺慈悲一切嘅時候，喺大乘佛教嘅睇法係有正見。 为什么真见？ 點解慈悲一切嘅時候稱為有正見呢？ 因为一切的目标就是，利益众生，不害众生，这是真见。 因為一切嘅目標都離唔開利益眾生。 你只能够利益众生，不害众生。如果你有真见。 因为唯有有正见，我哋先可以利益众生，不害众生。 真见就是不贪心， 正见就系不贪心。 不贪心，不傲慢， 不贪心，不傲慢。 依照佛法，那个不正见是因为贪欲，没有贪欲，那就不会有不正见。 呢個佛法嘅道理，不正見係因為源於惡。 这个一定要多多思维这个道理。 我哋應該多多思維呢個道理。 佛法就是无我法， 佛法嘅根本就係無我法。 我就是本来我概念依照佛法就是从贪欲来的，没有贪欲了，没有我。 根據佛法，我嘅根本係來自於貪欲。 因为我们有贪欲，我们有我， 因為有一個 一定 貪欲， 要了解。 因為有貪欲先會有我，我點可以了解？ 罗汉没有贪欲，所以他没有我。 阿羅漢因為冇貪欲，所以佢冇我。 贪欲是所有的其他的烦恼的根本。 貪欲係所有煩惱嘅根本。 那没有我呢，就是了解无我，就是真见。 了解无我就系正见。 那依照大乘佛教，了解无我就是慈悲无量。 喺大乘佛教入边，了解无我就系慈悲无量。 这是大乘佛教才有这个看法。 呢个系大乘佛教不同嘅地方，系一个大乘佛教特别嘅地方。 所以慈悲无量是所有的功德的根本。 喺大乘佛教入边，慈悲无量系所有功德嘅根本。 在功德里面，最高的功德就是人间，就是真思维、智慧。 所以功德入边最殊胜嘅就系有正见、有智慧。 如果有这个功德，那所有的功德能够承受；没有这个真见、真思维，那所有的功德不会有力量。 因為有正見、有正思維，所以所有功德先會有可以成熟、有力量。 这个真见，大乘佛教菩萨的真见能够承受，如果有大慈大悲。 喺大乘佛教入邊，正見可以成熟，係因為有大慈大悲。 大慈是大悲的因缘，没有大慈，不可能有大悲。 大慈係大悲嘅因緣，如果冇大慈嘅話，大悲冇生起。 那有大慈大悲，才能够放下。 因為我哋有大慈大悲，我哋先可以真正嘅放下。 这是菩萨的修行。 呢個係菩薩嘅修行。 没有大慈，没有大悲，那放不下。 如果我哋冇大慈大悲嘅話，我哋冇辦法放下。 其实南传佛教也有这个道理。 其實喺南傳佛教，我哋都有咁樣道理。 南传佛教也是讲四波罗蜜， 南传佛教都有介绍到四波罗蜜。 第九波罗蜜是吃，第十波罗蜜是舍。 第九波罗蜜系持，第十波罗蜜系舍。 先要吃无量，才能够舍。 先要持无量，先可以舍。 这样，才能够成菩萨。 咁样我哋先可以成就菩萨。 吃无量，那自然 悲变成大悲。 因为慈无量，我哋嘅悲先可以成为大悲。 如果这没有，大智呢，悲也不会大悲。 如果我哋嘅慈唔系大慈嘅话，我哋嘅悲都唔会成为大悲。 那大智大悲的结果是，什么结果？ 大慈大悲会达到咩嘅成果咧？ 上次我们有讲过，就是大喜，菩萨是真的菩萨，是留在哪里？ 上次我哋介绍到大慈大悲嘅成果就系大喜， 留在大喜， 因为大慈大悲，我哋可以留喺大喜之中。 所以，出菩萨地，我们得到菩萨地，才算真的菩萨。 我哋要达到菩萨地咁嘅阶段，先可以真正成称为菩萨。 不然只是身阶菩萨而已。 如果唔系嘅话，我哋至多可以称为圣解菩萨。 真的菩萨就，诋毁什么？诋毁大喜，所以第一菩萨地叫 还是， 大喜。 所以真正嘅菩萨系因为可以体现到大喜，所以我哋向菩萨嘅修行嘅时候，第一地称为欢喜地。 为什么大喜？ 点解会大喜呢？ 因为无分别自己跟一切众生， 因为佢无分别自己同埋无分别一切嘅众生。 因为无分别自己跟一切众生，能够欢喜一切众生的功德。 因为对于自己同埋一切众生都冇分别，所以佢欢喜一切众生嘅功德。 因为欢喜一切众生的功德，特别欢喜圣人跟佛的功德。 因为佢欢喜一切众生嘅功德，特别系圣人同埋佛陀嘅功德。 所以道变成很容易， 所以修道变成非常之容易。 我们道不容易，因为还是有嫉妒，还是有见，他们就是我们的见，很最麻烦的见。 我哋修道非常之唔容易，因为我哋仲有 虽然， 嫉妒、妒忌、 都 嫉妒、 嫉妒都给， 妒忌。 都给，很麻烦的，见 也很麻烦的， 我哋修道非常之不容易，因为我哋仲有妒忌同埋见。 那普通的凡夫没有嫉妒就有见，没有见就有嫉妒，所以不快乐。 普通一般嘅凡夫，唔系冇见就系有妒忌，唔系有妒忌就系有 那 见。 真的菩萨离不开大喜， 所以真正嘅菩萨系离唔开大喜。 因为他已经在无二法里面。 因为真正嘅菩萨已经住喺无二法入边， 无二法是大喜的因缘。 无二法系大喜嘅因缘。 没有无二法，那不会有大喜，所以没有大喜。也严苛的说，不会有菩萨的修行。 所以，如果我哋唔可以达到无二法嘅话，我哋就唔会有大喜。如果冇大喜嘅话，就冇菩萨道真正嘅修行。 所以，弥勒佛说明这个境界为，世间大我啊。本来佛教讲无我啊，弥勒菩萨讲大我。 弥勒菩萨介绍咁嘅境界，称为大我。 所以称呼比较靠近印度教。 一般初期佛教系介绍无我，但系弥勒菩萨介绍一个大我，就同早期嘅印度思想非常之吻合。 无二道的目标就是直接实践大我，变成大我。 无二法嘅最终目标就系可以实践呢个大我。 大我的最适合的修行就是四无量心。 实践呢个大我最适合嘅修行就系四无量心。 大乘佛教的论点就是说明四无量心为大我的修行， 大 般涅槃经等等。 大乘佛教都處處都介紹到，其實呢個無二法嘅修行就喺個四無量心嘅修行，就係大我嘅修行，響《大般涅槃經》都有介紹到。 大我在常，在乐，在清。 大我係一個點樣境界呢？就係響常之中，響樂之中，響我之中，響清淨之中。 这是方便来了解大我。 其实呢个系一个方便去了解呢个大我境界。 这个方便其实也是跟印度教很相似。 其实呢个方便其实同印度思想有非常吻合嘅地方。 那，现在蛇。 你看，我哋还开始介绍蛇。 有蛇，蛇的意思就是放下， 蛇这个意思就是放下， 因为我们放不下，我们不是佛。 因为我哋放唔低，所以我哋唔系佛。 佛是什么？就是放下全部，所以是变成佛。 佛嘅意思系乜嘢咧？佛因为可以放低全部，放下全部，所以佢称为佛。 不管是声闻佛、度界佛，还是无上佛，都有这个道理，放下全部，所以成佛。 唔理佢系声闻佛、独觉佛或者系妄想佛，佢都系因为达到放下全部，先可以成为佢。 来，能够放下全部，条件是我们了解全部。 我哋可以放下全部，系因为我哋可以了解全部。 我们了解全部，那，可以，利益全部。 我哋了解全部，先至可以进一步嘅去利益全部。 如果没有了解全部，无法利益全部。 如果我哋冇办法了解全部嘅话，我哋冇办法利益全部。 那没有利益全部，那就没有办法解脱全部。 如果冇办法利益全部嘅话，我哋就唔可以解脱全部。 那有解脱全部留在那里？ 咁解脱全部系代表咩意思呢？ 就是留在解脱因里面，我们留在取因，佛留在解脱因，Skanda。 解脱全部意思就系留喺个解脱运入边。 那佛也是罗汉，他也是留在无解脱因。 佢都系阿罗汉，佢都系留喺个五解脱运入边。 不过跟普通的罗汉不一样，他是也是留在发现。 不過佛陀響同一般阿羅漢唔一樣嘅地方，就係佢仲得到法身。 那弥勒佛的方便来了解法身，就是大我。 咁彌勒佛佢嘅方便去了解個法身咧，就將佢解釋為大我。 大我就是属于无二法。 大我其实就系属于不二法， 在大我里面，全部都平等。 喺大我入边，一切系平等嘅。 因为全部都平等，所以能够放下全部。如果全部不平等，那放不下全部。 因为一切都平等，所以我哋可以放下全部。我哋一旦唔可以达到平等，我哋就会执着放唔低。 那放下全部，因为都是平等。那如来藏，刚才我们有提到，就是方便，来能够这样做。净土也是方便来能够这样做。 可以放下全部，因为我哋可以视一切平等。呢个喺如来藏或者净土嘅思想都系一致嘅。 净土就是代表平等，如来藏也是代表平等。 净土系代表平等，如来藏其实都系代表平等。 这个平等是被我们的种子改的，被我们的习气改的。 呢个平等其实系俾我哋嘅 种子同埋杂被覆盖住。 所以我们的轮回，就是我们的习气，我们的种子，一定要了解。 所以其实我哋会轮回，都系因为我哋嘅种子，我哋嘅杂被。 那先要了解他们，才能够舍他们。你不了解他们，你舍不下。 所以我哋要先了解佢哋全部，我哋先可以写。如果我哋唔了解嘅话，我哋唔可以写。 不过，那些种子，那些心，就是我们的自己的心的结果，本来就没有。 呢啲种子、呢啲杂被、呢啲心，其实都系我哋心嘅结果。其实一切本来都唔存在嘅。 来了解净土法门，你一定要这样思维，不然就模糊观念，什么是净土法门？ 如果我哋要了解净土法门，我哋要作咁样嘅思维。如果唔系嘅话，我哋唔可以了解到净土法门嘅真谛。 所以严苛的说，从菩萨的角度来看，你只能够舍在净土，如果没有净土呢，你舍不下，无法舍，如果不是在净土里面。 如果响佛陀嘅境地嚟话，我哋只有可以知，一定要达到舍先可以真正嘅达，可以入到净土。如果冇舍嘅话，我哋冇办法生长喺净土之中。 如来藏就是净土的方便，了解净土就是靠如来藏。 其实如来藏就系净土嘅方便。如果我哋冇办法了解如来藏嘅话，我哋冇办法了解到净土。 如来藏就是被我们的习气改，净土也是一样。 其实如来藏系一直俾我哋嘅习气覆盖住，其实净土都系一样。 因为如来藏。净土被我们的习气、被我们的烦恼改，所以我们在苦里面。 因为如来藏俾我哋嘅习气，俾我哋嘅烦恼覆盖住，我哋就生活响生活响世界之中。 这是如是观。 呢个系如实观。 本来阿毗达摩、阿含经没有这种法门。 如果响阿含经或者阿毗达摩之中都冇呢种法门。 所以也没有烦恼，就是菩提，菩提就是烦恼，也没有那些道理。 所以喺波罗或者阿毗达摩之中，冇烦恼即菩提，即 那 菩提 些 烦恼 道 嗰啲道 理 理。 是严苛的说，就是属于发菩提心的过程。 其实呢啲道理，严格嚟讲系发菩提心嘅过程，发菩提心嘅过程。 依照本身故事， 如果依照本身故事嚟讲， 释迦牟尼佛怎么修舍波罗蜜？ 我哋嘅释迦牟尼佛点样收集呢个舍心呢？ 依照本身故事，释迦牟尼佛以前出生的时候，他就变成孤星子，所以难怪他最后的生命也就当孤星子。 根据呢个本身经咧，其实佢之前系身为一个苦行者，所以点解佢喺最后一生嘅时候都会经过一个苦行嘅阶段？ 那本身故事里面，他修孤星的时候，他不接他的头发，他的头发，变成很长。 根据呢个本身经，释迦牟尼佛嘅前身，佢修苦行嘅时候咧，佢就系修一个唔剪头发，所以当时佢嘅头发非常非常非常之长。 那他的头发变成鸡，那个小鸡， 所以佢将佢嘅 在 头 印 发， 度还可以看得到。 所以佢将佢头发扎成一个髻。 因为它不动，所以那些鸟它们做它的鸟窝在它的头发里面。 因为佢一直坐住唔喐，所以嗰啲雀仔、嗰啲动物都喺佢嘅头发上边结巢。 因为它不动，这样它修舍，舍波罗蜜。 所以佢因为惊动到呢啲动物，所以一直都唔喐。 还有很多其他的故事。 佢通过咁样嘅方法，佢收佢嘅写生。 所以蛇跟忍耐有关系。 所以个写生咧，同忍耐有非常之大嘅关系。 你能够忍耐，才能够蛇。 只你要可以忍耐，你先可以写。 在这里，现在我们是学四无量心，你忍耐，才能够修慈悲喜清净。如果没有舍，慈悲喜不会清净。 今日堂课我哋去讲系教导四无量心，我哋一定要有忍耐，我哋先可以成就慈悲喜。如果冇忍耐嘅话，慈悲喜都唔会成就。 所以，忍耐跟舍在一起，慈的修行也是忍的修行。 所以，舍同埋忍耐系一体嘅。另外，慈心其实都系忍耐嘅修行。 不过，修慈的人不能够承受，如果没有舍。 因为修慈心嘅修行者，佢嘅慈心唔可以成就，因为 悲， 佢冇舍。 悲也是，人的修行。如果你没有人，你不能够修悲。 所以，悲嘅修行都系忍耐嘅修行。如果冇忍耐嘅话，我哋冇办法成就悲。 不过悲的人只能够承受有舍，这是他的条件。 悲可以成就嘅基本条件系因为佢有舍。 喜也是。跟人有关系， 喜其实佢同忍耐都系有关系嘅。 不过喜只能够承受，条件就是舍的修行。 喜你要成就，就一定要达到，一定要有舍。 所以舍让所有的修行成熟，所以它是在南传佛教最后的波罗蜜。 因为呢个舍身，佢连慈悲喜都可以成就，所以喺南传佛教十波罗蜜入边，舍身去立于最后一个波罗蜜。 布施也是舍，戒也是舍，精进也是舍，人本来就是舍，定也是舍，智慧也是舍。 布施系舍，戒系舍，忍耐本来都系舍，定都系舍，所以一切修行同舍都有好大嘅关系。 不过，前面的波罗蜜都是智慧的因缘。不过，舍就是智慧的定，智慧的成就。 但系十波罗蜜前边嘅波罗蜜都系智慧嘅因缘，而舍咧就系智慧嘅成就。 所以严格的说，你不能够修舍，因为你决定要快乐还是不快乐，是为乐还是是为苦？还是是为那些功德，用身见。 而家嚟讲，我哋唔可以成就舍，因为我哋仲响持，仲执着于持，执着于悲。 舍需要如是观，才能够舍。 舍要有20观先可以达到舍。 你决定舍，那不是真的舍。 我哋决定性解舍，唔系真系舍。 因为舍就是跟智慧相应， 因 这 为 是佛法。 真正嘅舍要同智慧相应，先可以达到真正嘅舍。 所以有舍才能够处理所有的烦恼，如果没有舍，无法处理所有的烦恼。 只要有舍，我哋先可以真正嘅处理到所有嘅烦恼。如果冇舍嘅话，我哋冇办法处理所有嘅烦恼。 是处理嗔恨。 慈心处理嗔恨心。 悲处理开心。 悲心处理害心。 喜处理嫉妒。 喜心处理妒忌心。 不过，舍处理所有的烦恼。 不过， 舍身就可以处理一切所有的烦恼， 没有例外， 无例外，无一例外。 因为成佛就是舍全部， 因为最终的成佛就是舍下全部， 舍全部，布施波罗蜜能够成就， 因为舍低全部，布施波罗蜜才可以成就， 舍全部，戒波罗蜜能够成熟， 因为舍低全部，所以戒波罗蜜可以成就， 舍全部精波罗蜜能够成熟， 因为舍下全部精进波罗蜜可以成就， 舍全部忍波罗蜜能够成熟， 因为舍全部忍波罗蜜可以成就， 舍全部定波罗蜜能够成熟， 因为舍全部定波罗蜜可以成就， 舍全部所有的波罗蜜都能够成熟， 因为一个舍全部的功德，所以所有波罗蜜都可以成就， 所以一定要了解舍的重要性， 所以我们一定要了解到舍的重要性。 现在我们还有烦恼，因为舍不下。 我们现在还有烦恼，是因为我们还舍不得。 不过，什么是菩萨的修行？ 不过，什么是菩萨的修行呢？ 先让慈悲心圆满再舍。 菩萨的修行就是先让慈悲心可以成就，先来修习舍。 那舍的修行也是要从基本的到无缘， 舍身的次第都是要先从基本的开始，最后到无缘舍。 舍的基本的所缘也是众生， 舍基本的所缘都是众生， 跟慈悲是一样， 同慈悲喜乐一样，都是众生。 发达你的了解，那就变成了一切法。 扩大你的了解，就可以进一步用一切法为所缘。 如果你的了解成熟，那就变成无缘舍。 当你的对法的了解可以成熟，就可以达到无缘舍。 无缘舍就是佛， 无缘舍就是佛。 一定要了解这个道理， 所以我们要清楚了解到这个道理。 所以佛不需要什么所缘舍， 所以佛其实不需要什么所缘去舍， 不需要什么因缘舍， 不需要什么因缘去舍， 佛留在舍里面， 佛他就是真正正在龙行舍之中， 在什么舍里面，在心舍里面， 那佛留在什么舍之中呢？就是留在行舍之中， 这个留在心舍里面，就是究竟快乐。 这个留在行舍之中，就是佛教所说的究竟的快乐。 这个快乐就是解脱的快乐，它是解脱的快乐，最寂静的快乐。 这个留在行舍就是最究竟的快乐，就是解脱的快乐，最后的快乐。 第四禅定里面也有一种快乐叫舍快乐。 我们的第四禅定之中都是一种快乐，它称为舍的快乐。 第一禅、第二禅有舍快乐。 第一禅、第二禅有舍的快乐。 第三禅有乐快乐， 第一禅、第二禅有喜的快乐，第三个禅定有乐的快乐。 那我们修禅定来得到清净的快乐呢？这个第四禅定的快乐就是舍快乐。 我们收集禅定为了得到一个清净的快乐，第四禅定的清净的快乐就是一个舍的快乐。 这个舍快乐比有喜快乐，比有乐快乐还寂静得多。 这个第四禅定的舍乐比第一、第二禅定的喜的快乐和第三禅定的乐的快乐更加究竟和清净。 为什么？ 为什么呢？ 因为超越倾向执着，可以的时候拒绝，不可以的时候 因为我们超越开执着可以的时候， 所以心能够完全平淡。 我哋处理开一切执着，可以嘅时候，不可以嘅时候，所以可以平等。 完全平等就可以舍。 因为处理一切嘅时候，可以完全平等，所以可以舍。 如果不是完全平等，那还不是命舍。 所以对于一切嘅受，一切嘅受可以完全平等，就可以达到 完全平等，那变成命舍。 完全平等就可以达到命舍。 那第四强定，是临时的临舍， 所以第四禅定是一个临时的临舍。 解脱就是常临舍， 所以解脱就是真正达到常的临舍。 所以一切实地论叫第四强定为，四涅槃，来个涅槃。 所以瑜伽师地论称第四禅定为相似的涅槃。 所以，舍严苛的说，就是在第四禅定。 所以舍严格嚟讲，可以称为响第四嘅禅定之中。 在第四禅定，再变成真的舍。 所以通过第四禅定，先可以达到真正嘅舍。 所以。大比巴沙龙等等教修慈悲喜舍，先要到第四禅定，才能够了解，什么是真的慈、真的悲、真的喜。 所以依照呢个大比菩萨论嚟讲，我哋真正要修呢个慈悲喜舍，一定要达到第四禅定。通过第四禅定，我哋真正了解到慈悲啊。慈悲喜舍。 那现在时间已经到了，我想，我们继续吃饭以后啊，吃饭以后我们继续，然后就直接说，我说明怎么入，是心观的修行，然后最后我说明怎么扩大所愿。怎么，用舍为大舍，大舍就是佛。 所以我哋先休息一段时间，休息之后咧，长老会介绍乜嘢系舍身观，跟住点样去扩大呢个所愿，同埋点样去收集呢个大舍。 大舍。符号就是莲花， 大舍的标志就是莲花。 莲花在泥土里面完全清净， 莲花在泥土里面完全的清净。 为什么完全清净？ 为什么可以完全的清净呢？ 因为放下全部，跟一切众生在一起。 因为放低全部，同一切众生响喺埋一齐。 我们众生就是在泥土里面。 我哋众生就好似响泥土入边一样。 佛的开悟的所愿是什么？ 佛陀佢开悟嘅所愿系乜嘢咧？ 是为我们众生，好像莲花，撑在泥土里面。 佛陀嘅所愿就系思维一切众生就喺前，就好似响泥土入边嘅莲花。 不过他自己已经完全出泥土的人， 众生就是在泥土入边莲花，但系佛陀本身就已经出开泥土的莲花， 所以他是真的明心啊！ 所以佛陀是真正的明心， 明心如是观， 明心如是观， 明心观佛心。 明心觀佛性， 阿彌陀佛。那吃飯啦。